很高兴又是礼拜天，你们是不是很盼着这一天呢？所以一个礼拜有七天，神给了我们七天的时间我们做工，但是呢有一天是我们跟神在一起的啊，享受神的同在的，这个时光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比吃什么好吃的还好，是吗？吃好吃的是你肉体上得了饱足，穿了好衣服是你眼睛看了很好看，别人看也很好看，可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是你的心灵深处得满足，心灵深处有享受啊！我相信早上的我们这个敬拜大家都已经享受了，是吗？我们还要继续的享受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主题啊，新的主题就是突破局限广传福音啊，突破局限广传福音。在这里边我找到一个图片呢，你看这个图片从中心的一个点向外扩散，这就是福音最初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这样的扩散的一个情形。所以现在呢我们先读一段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好，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闭目来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再一次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看见福音最初传开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情形。主耶稣，求你借着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福音初传的时候的情形，那我们今天要得到什么提醒，今天要得到什么什么教育，什么启发。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也借着这段经文继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得见你的面，得见你的光。谢谢你照亮我们的心，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段经文呢是最初最记载呢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呢外邦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段经文一开始提到呢是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好，斯提反的事是什么事呢？我在下面会给大家介绍。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门徒被迫四散，福音向外广传。好，门徒被迫四散，如果没有一个被迫的原因，人们是不愿意分散的，是吗？如果没有一个被迫的原因，你也不想搬家，对吗？如果没有被迫的原因，你也不想换工作，是吗？所以人呢有这种特性了，通常如果是很安逸很舒服很满足很好，他会继续留在这边享受这里。可是呢一旦有了事情，他就想怎么样，想要变通了，他想要变通。所以门徒们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在那边一起聚集享受圣灵的工作啊，享受圣灵降临时候那些人的火热，那些人彼此相爱，那些人凡物共用，那种集体的教会的大家庭的生活。可是这个时候呢，神不让他们只拘泥在耶路撒冷啊，神不让他们只自我的享受啊，自己来享受就行了。所以教会啊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组织，它跟世界的组织不一样在哪里呢？世界的组织，我们组成了一个团体，我们组成了一个公司，还是我们组成了一个club 还是什么哈，都是说我们这些 member， 我们这些成员在一起享受团体啊，在一起交流，在一起共事。可是呢教会很特别， 教会就不仅仅是为会员而存在，还是为那些非会员而存在的，是不是很特别？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是为那些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会员的人而存在。所以一切的传福音，一切的大使命，一切的事工，都是为了那些还目前还没有进来，将来要把他们带进来，为了那些人而做工作啊而存在的。所以神不让斯提凡他们那一代的人啊，使徒时代那一代的人就在耶路撒冷自我享受神的同在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每次做布道会，我们每次圣诞节有节目啊，我们都会说哎，邀请新的人来啊，邀请新的人来，邀请朋友家里人，不是说我们自己的人就过一过哈，很热闹的自娱自乐，自己家人享受就可以了，而是要扩展哈，要让更多的人进来享受这个福音。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点呢，门徒四散了。好，为什么四散的呢？为什么四散的呢？因为斯提凡的事。斯提凡有什么事情了？你对斯提凡有知道多少哈？斯提凡有什么事情了？因为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啊，这些门徒是因着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斯提凡的事其实不是他自己的事，是谁的事啊？斯提凡的事是谁的事？神的事，是吗？是神家里的事。好，斯提凡的事不是他自己的，不是他自己的事情，而是呢神家里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的话啊，使徒行传就记载了斯提凡的事情。所以今天时间关系，我没有找经文给你们。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斯提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初期教会所选出来的七个执事之一。这七个执事选的时候是有标准的。所以呢这个斯提凡呢，他是七个执事之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啊。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记载，他被选成为执事的时候，他是大有信心，是圣灵充满的人，而且呢他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啊，他行了很多奇事，很多神迹，当时呢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人们当犹太人知道了斯提凡的影响之后，他们就要来什么呀？要来找他麻烦了。为什么你在民间啊有这么大的影响？然后把斯提凡抓来了，斯提凡就当众申诉。斯提凡的申诉啊篇幅很长，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啊整章都记载斯提凡的申诉啊。他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撒雅各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呢十二个支派又到约瑟啊，到他们出埃及，几乎把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从头到尾讲一遍。但是他讲的时候是突出，就像我们看旧约要看到耶稣基督，他讲整个的犹太人旧约的历史是说耶稣基督就在那里边啊，神的工作就在那里边。所以你们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啊，他就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啊，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当他这么讲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就很恼怒嘛，所以就说他说了亵渎的话啊，就要用石头打他。所以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了，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为神的缘故殉道的人。斯提凡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为神的缘故殉道的人，他被石头打死了。他被石头打死之后，到使徒行传第八章，教会开始受逼迫啊，不仅是斯提凡一个人，是其他的使徒啊，叫耶路撒冷的门徒们啊，这些人都开始受到了逼迫。这样呢，除了使徒还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之外，其他的门徒啊都分散到犹太各地跟撒玛利亚各处啊，逐渐逐渐的向外扩散。就像是我一开始给大家的这个图，中心是耶路撒冷啊，耶稣钉十字架，耶稣成就救恩就在这一带。那么呢开始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样呢向外去扩散了啊，向外扩散。所以斯提凡的事引起了门徒们呢向外扩散。从表面看来，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门徒遭患难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同样一件事情很难说它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吗？看你怎么样去理解， 看你怎么样领受，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呢，当门徒四散的时候呢，他们散到哪里了呢？从耶路撒冷开始到全地，到撒玛利亚的时候，现在呢有几个地名出来，他们只走到腓尼基，只走到腓尼基，然后从腓尼基呢又到了居比路，从居比路又到安提阿，等等这些地方。如果你看《使徒行传》，这些地方都会在里边出现，而且圣经地图呢，这些个地名都在呢圣经的地图上面。所以呢，这几个地名啊，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呢？腓尼基啊，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圣经那个时代的名字叫腓尼基，现在呢叫黎巴嫩，现在叫黎巴嫩，是在加利利西北部沿海的一个地方。那么居比路呢，是在小亚细亚南面，居比路现在叫什么名？有人知道吗？圣经中的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你知道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是一个岛国，很美的，也是一个旅游胜地，是一个旅游胜地。好像上次海啸的时候，这个岛也受到一些波及，受到一些牵连。所以塞浦路斯就是圣经上的居比路。再一个就是安提阿，这边出现三个地方。安提阿呢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境内，所以有的人也去土耳其旅行，看保罗当初建造教会的时候最初的情形。所以呢，安提阿是在土耳其的境内，当时的安提阿呢仅次于罗马跟亚历山大，是当时那一带第三大城市，可见他的居民也是很多，在当时他的居民有50多万人，很多犹太人呢也居住在安提阿这个地方。所以安提阿后来就成了保罗宣教的一个中心，一个出发点。保罗几次向外宣教都是从安提阿出发。因此也有人把新加坡叫做什么？叫做安提阿，你知道吗？有人在教会宣教的这个过程中，有人把新加坡叫做安提阿，因为这里边宗教信仰比较自由，很多宣教士是从这边派出去，从这边派出去，也有很多宣教的机构在这里，所以人们也把新加坡叫做安提阿，是一个宣教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传播的地区已经呢开始传到了外邦人居住之地安提阿，这边呢希腊人住的比较多。那么他们传播的对象是谁呢？从这一节里我们看到呢，他们并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这一节里边我们看见福音还没有传给非犹太人。这些四散的门徒啊，他们到了这些个地方，到了安提阿这些地方，他们还没有把福音传给非犹太人，还是在安提阿的犹太人圈子里向犹太人讲，这是最初的情形。所以如果不突破这个局限，今天我们都没有机会得到福音，基督教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而只是犹太人中的一小部分的人信而已啊。所以呢，这个在教会历史上这个突破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们传播的对象呢，在这一节里我们看到还没有突破，还是向安提阿的犹太人来传。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斯提反的事情使教会遭受了逼迫，教会遭受了患难。那么遭患难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自找苦吃没有一个人愿意拿鸡蛋去碰石头，没有一个人自己要吃苦的。可是当苦难来了，当事情来了，当一些问题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是怨天尤人是顺其自然，还是说我们要靠着神来领受所临到我们的这一切？所以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试炼跟试探的关系试炼跟试探的关系。什么叫试炼？什么叫试探什么叫试探？所以斯提反的事情使教会遭受逼迫，这个从人看来是撒旦魔鬼的作为，他逼迫教会，逼迫信徒，甚至呢很多人为了教会的缘故死了殉道了。可是从神看来呢，有神自己的美意在里边。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面临到事情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从神的角度出发是试炼，从撒旦的角度去看，这个是试探。 当同样的事情临到你，你是从神的角度去看的话呢，这个是试炼你，好，这件事情会使你得益处。如果是撒旦的目的跟神的目的不同，撒旦的目的呢，就是要攻击你，就是要击垮你，还要击垮你。所以说，是当你有事情来临的时候，神是不试探人的，好，神是从来不试探人，神从来没有想把你打死，把你打倒，好，把你击垮，让你再也不得翻身，这个不是神的想法。所以呢，试探是从哪里来的呢？人被试探是从自己的私欲，啊，撒旦魔鬼会借着人的私欲，你自己的私心，啊，你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就借着这个私欲呢，撒旦魔鬼就来有空子可钻，啊，进到你的私欲里边来利用你的私欲，啊，引诱你，来迷惑你。可是呢，当我们落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不上当，啊，马上看到这是我的私欲所引来的事情，我要靠着主克服这个私欲，啊，胜过这个私欲的时候，那么呢，神在这里边就要显明他自己的作为了。所以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就生忍耐，就生老练，就更加成熟。所以这里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试探跟试炼，啊，从神的角度看，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么呢，有神自己的美意。就像我们圣经所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啊，无论是什么事情，万事，所有的事都包括在内，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呀，是我们没看见的，我们也没想到的，但是神呢，给我们成就。啊，我们想都想不到。因此说，当神试炼我们的时候，我们经过了考验，经过试炼，我们就更加会忍耐，就更加成熟，也更加的蒙福，啊，也会更加蒙福。当撒旦来借着你的私欲来试探你，如果你陷入了试探当中，不会从神的角度看，就从人的角度看，啊，从接受魔鬼送的礼物，那么你就会埋怨，你就会很失望，甚至绝望，啊，甚至绝望。所以说，同样一件事情，门徒们被迫分散到世界各地，这个是一件从表面看不好的事啊，他们要背井离乡，他们要适应环境啊，他们一个人是像一个逃犯一样的被追查的一个逃犯，是吗？逃出去的，可是呢，他们却把福音的种子带到那边去了啊，把福音的种子带到那边去。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啊，对象是同一个，是我们啊，我们面对同样一件事情，神的出发点是让我们经历试炼之后更加蒙福，而撒旦魔鬼的出发点是让我们经历这些试探之后，结果是绝望，啊，结果是失望，结果是埋怨，啊，是受损失。所以说，同样一件事情，我们要站在神的角度去，用神的眼光来看，从神领受，我们就从中呢得益处。啊，我们就从中得益处。所以说，门徒们传播福音的之初的时候，是因着教会受逼迫，因着斯提反被打死，因着门徒不能在耶路撒冷再住下去了，他们必须离开，啊，他们必须逃走，来保全生命，不仅仅是保全生命，而是把火种呢带出去了。啊，把福音的种子从耶路撒冷带到世界各地。我们都熟悉那个野地里一种花，蒲公英花，是吗？你有看过吗？啊，那种蒲公英花开的时候是黄色的，当它花谢了之后呢，结成了种子，那个种子是一个圆圆的，是吧？很好看的，虚虚的，圆圆的，长了很多的小细细的小毛。可是它成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一阵风吹过，它就怎么样啊？它就飞了。啊，就飞了，风会把它带到各个地方去，然后呢，当它落到地上的时候，那就是蒲公英的种子，啊，那个地方又长出了蒲公英，就是这样传播的。啊，如果那个花没有被风吹走，啊，那个种子没有被风吹走，它一直在那边，等到它就在当地落地了，它就在当地繁殖，啊，它不会被带到别的地方去的。所以我们看到鸟啊，也把很多的种子带到别的地方。啊，特别是我看到新加坡很多树有一些寄生物，是吗？寄生物是怎么来的？啊，所以看是不好的，是鸟粪在落到那个树上的，可是那里边有种子，啊，寄生物就在那个树杈上啊，树干上啊，就长出来了。 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说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好，无论你的事情是什么事，在神看来都是好事，好，都是好事。我们从神的角度来领受，我们就在他的面前蒙福。好，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门徒呢被迫分散了，可是福音却得以向外广传，好，得以呢向外传播。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呢，就是先锋突破了局限，福音呢传给了外邦。如果没有先锋突破这个局限，福音呢一直不能够传到外邦人。但是谁第一个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呢？圣经有没有记载啊？有没有记载？所以这次安提阿谁把福音带到安提阿教会，我们不知道。好，我们不知道，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不是使徒，不是很有名的人。是谁把福音带到了安提阿教会，以至于安提阿这边很多非犹太人都接受了主？好，我们也不知道。好，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在安提阿教会呢，我们就看见非常奇妙的事情，福音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专利，而且呢开始传给外邦人了。这个突破呀，今天说起来很容易，当初的突破容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我们说一个人呢要突破一个局限是非常难的啊，一个人突破一个传统，突破一个已经固定的模式啊，他的思想模式，他做事的方法，他吃东西的习惯啊，我就是不喜欢吃辣的，你怎么样说辣的好吃我也不觉得好吃，怎么会好吃呢？啊，辣的怎么会好吃呢？因为我不喜欢嘛，啊，不喜欢，所以很难突破。那我从中国来到这边，跟人家一起吃饭很麻烦，人家总是要点一个不辣的给你，是吗？啊，但是你说马来餐、印度餐、什么餐都是有辣的，泰国餐啊，什么餐都辣。但是呢，我慢慢学习，从学习吃青辣椒开始。啊，当我能吃青辣椒的时候，我就告诉人家，哎，我可以了，我能吃辣椒了。人家说你小学还没毕业。能吃青辣椒不算吃辣椒的哈，所以到现在为止啊，这么多年我越来越锻炼啊。一开始我是觉得我的身体不能接受，吃了之后啊，会呛到气管里边，会咳个不停啊，会咳到脸也红，脖子也红哈，会真的是不舒服啊。不是说你思想上不想吃，是吃了之后呢，身体上也觉得不舒服。可是呢，身体也是在环境中慢慢适应这个环境啊，慢慢也适应这个热呀，适应这个什么。所以现在呢，我告诉你，我能不能吃辣椒呢？我自己呀，曾经去点过一个菜，就是我自己去吃饭，小饭中心吃饭的时候，我能够叫咖喱吃了。我能够自己去叫咖喱了。好，一开始不能吃榴莲，一闻那个味道都很浓。但是现在呢，我想到什么样啊？我自己去吃榴莲，自己到那边叫一个开了，坐那边用手抓着吃哈。所以这个全是突破，对吗？啊，都是突破，不容易啊。当一个人说我不喜欢吃那个东西，你逼他吃，他觉得他吃遭罪嘛，啊，他受罪啊，他不觉得好。所以呢，在一个传统当中，人们要突破是不容易的。可是呢，我们要学习突破局限。啊，突破自己的局限。如果当初没有先锋来突破这个局限，福音只能是犹太人的。啊，耶稣基督只能拯救一部分犹太人，而不是全世界的了。但是呢，圣经已经预言了，福音是全世界的福音。耶稣要拯救全世界的人，而不仅仅是拯救一个民族的人。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突破。我们看到他迈出的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非常大的一大步，对吗？啊，所以福音从此才开始呢向外传播。我们知道1969年呢，第一颗人造卫星升天啊，所以那个美国的阿姆斯特啊，他登上月球。当他从那个登月舱走出来的时候，他从登月舱迈到那个月球土地上的时候啊，你知道吗？他迈那一小步，人类迈出了一大步，对吗？所以这一句话就传得很广，说他迈出的那一小步却是呢人类的一大步。他从登月舱出来迈到月球上面去，啊，是一小步，但是他也走了3分钟的时间，啊，几个台阶他走了几分钟。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看到说有的时候一点点的改变呢会带来大的改变，一点点的突破会带来大的突破，啊，会带来大的突破。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外地，因为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 啊，各个国家来的人都有啊，这里边就包括说本地人要接纳外边的人，外边的人要融入本地人。所以你看前几天的报纸一直在讲是吗，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啊，交流不好就成了相互吵架了，你的好我的好互相吵啊，交流的好就会互相学习。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很小心的处理。可是说当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要融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是需要突破的啊，是需要突破。比如中国人来到这边，新加坡人讲的比较多的一些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啊，思维方式啊，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中国人在，因为中国的厕所有的是公共厕所嘛，无论你去学校还是什么地方啊，厕所是没有门的是吗？所以到新加坡上厕所啊，中国人也不习惯关门啊，因为在中国根本没有门可关嘛，中国的厕所没有门可关，所以呢到那边就上了，很快的是吧，很方便的嘛，在这边还要关门还要滑上，很麻烦的哈，没有必要嘛，都是同性哈，谁也不怕谁的。所以中国人不习惯上厕所关门，但是在新加坡人看来，咦啊，上厕所怎么不关门，这是很大的事情啊，这是很大的事情。所以人们的习惯不同啊，习惯不同。但是呢到这边我们慢慢学会啊，关上厕所自己就很安心在里边嘛。如果你不关一直担心忽然有人进来，忽然有人来推你的门啊。所以啊，这个都是一个生活习惯上的和文化上的突破。比如新加坡人到中国，他们也越来越适应学习中国人的文化。在新加坡我们一桌人一起吃饭是不分长幼的是吗，圆桌大家一起坐对不对，随便谁坐哪一个坐都可以。可是呢新加坡人到中国，你请人吃饭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中国人圆桌的那个吃饭是有雅座的啊，是有很受尊敬的人坐的位置。你要知道在这个桌上谁是你请来的最尊贵的客人，你要让他坐在那个雅座上啊，坐在那个最尊贵的最高贵的那个位置上啊，这样呢你就懂得新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了啊。你这而且你敬酒敬茶，你包括服务员来上菜敬酒敬茶，都是要先给雅座那个人，然后才给其他的人啊。这个可能在这边就不会注意这些，我们随便了啊，大家都坐在一起都是平等的嘛啊，就是文化上的不同。所以说要学习突破啊，要学习突破，要学习突破这个自我的局限。因此我们说福音传向外邦的时候，好，福音传向外邦的时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点点的不同改变。但是你知道吗，初期的使徒他们哪里想到，当他们把福音带到安提阿的时候，结果从安提阿开始就向全世界传播了，好，这一大步迈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好，以至于福音有机会传到地极。那么在信仰上呢，我们要超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啊，基督教信仰是不分种族的啊，不分种族，无论是黑皮肤白皮肤啊，什么种族的人都是可以来信的。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无论你是在传统上在地理上历史上文化上语言上有什么不同，我们都需要呢来突破这个隔阂啊。因为我们教会最开始只是华文聚会是吗，啊，后来添了一个英文聚会，那华文聚会的人就觉得哎呀多了一个华英文聚会很麻烦呢，又要照顾到这个照顾到那个。所以我们华文聚会的人也要接纳说，哎，我们教会多了一个英文部啊，多了一个英文部。所以两方面呢就要互相的去照应。那英文部的人他的习惯讲话方式可能跟我们华文部不一样，可是呢我们教会一直说我们应该在一起多交流。所以我们礼拜三晚上那个磐石会也是给大家制造这个机会，让大家说哎，两双语的一起聚会，每次我们双语的一起聚会都是希望两组人能够融到一起，互相突破自己的局限啊。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啊，我们要把华语的精华拿出来给英语的人，那么讲英语的人也把英语的精华拿出来给我们讲华语的人，大家互相取长补短啊，互相学习，这样呢就会非常的融洽非常的好。所以说突破局限说的容易，实际做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就像我们外地人在新加坡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昨天我也接触了几个中国人跟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也含着眼泪啊，他们是含着眼泪，真的是 不容易。当你在你看来说，那有什么不容易？很容易的事吗？可是你要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想，啊，他们在这里生活，孩子的适应啊，是各个方面哈，他们是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所以，当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角度想的时候，啊，就不同了，啊，事情就不同了。现在据我所知啊，新加坡有一个运动，至少是卫理公会有这个运动啊，叫做反宣教。什么叫反宣教呢？以前都是新加坡人出去，新加坡派人出去到别的国家宣教，是吗？但是现在呢，很多外国人来到新加坡，不用你出去，人家送上门来了，啊，你出去宣教费用又高，是吗？你而且呢，你也要适应外面那个环境，跨文化去宣教很不容易。可是现在呢，你是印度人、缅甸人、越南人、中国人、泰国人，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来到你的身边，啊，所以现在呢，卫理公会他们发起这样一个运动叫做反宣教，就是说我们不用出去传，人家来到我们的门口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家门口向这些外国人来宣教。可是容不容易啊？你去他那边传哈，你去了几天就回来了，你最开始看到的是那边很好啊，很兴奋啊，等你回来了，一来宣传，大家都很开心很兴奋。可是当他来你这边是要跟你同住的，跟你同吃的，跟你一起生活的，你就烦了哈，你可能会烦，就我去你那边住几天我就回来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跟我一起啊，跟我在一起啊。我们说同住是很难的，对吗？啊，同住很难。所以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啊，不知道你们熟吗？啊，叶公好龙这个故事，叶公好龙这个故事是说春秋时代了，差不多是跟孔子同样的时代哈。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呢，有一个人叫叶公，他呢非常喜欢龙以及龙的那个龙带龙的图案的那个装饰品。他家那个窗是木的哈，木的窗那个窗棱上嘛都刻的龙啊，他家里边的摆设呀都是龙的图案啊，什么什么哈，他带的牌呀、带的东西哈都是龙的图案，他很喜欢龙。所以有一天呢，这个是一个故事啊，所以有一天说天上的龙知道了人间有这么一个人这么样的喜欢他，所以他就来探访他。当这个龙来探访他的时候，从窗外把头伸进来，然后呢龙的尾巴翘到房顶上去啊，很高的嘛，尾巴翘到房顶上，头呢伸进来来看这个叶公。叶公一看吓得面无颜色了，然后呢魂飞魄散了。从此之后他喜不喜欢龙了？不喜欢龙了。这个就叫叶公好龙啊。什么叫叶公好龙呢？后来人们把这个当作一个成语啊，来比作什么呢？比作那些只说不做啊，只说不做，口是心非，或者说只是爱好，当真正的哈、真正让你去执行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不喜欢了啊，你可能就不爱好了啊，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说宣教，你是一时的冲动呢，还是真的我要为神的缘故把福音带给那些荒蛮的人，让神的福音能够改变那些低俗的人，改变那些世界观价值观都已经不对了的人啊，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这个神的价值观。如果你真的不是一时冲动的话，那么你会接纳你身边跟你不同的人啊，跟你不同的人，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来到你身边了啊，他来到你像那个叶公好龙一样啊，在你身边了。所以当你没看到他的时候，你还可以想象你怎么爱他啊，你怎么样去宣教。可是他来到你身边了，你觉得他不可爱了啊，他有那么多不可爱的事情让你呢没有办法接纳。因此我们说信仰应该超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应该超越人的传统、人的地理、人的文化、人的语言等等这些。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够阻碍我们的事工啊，不能够阻碍我们要把福音传开啊，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圣经没有记载是谁把福音传到安提阿的啊，只是说一些被迫呢分散的门徒他们传过去的。可是呢，在教会历史上，这些人是被神纪念的，因为他们首先突破了这个局限。他们虽然没有留名，但是呢，我们相信他们所做的工作是神非常非常纪念的。啊，非常纪念的事情。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呢要学习突破 啊，突破了局限，福音才能够广传。第三，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啊，当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啊，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他们自己去，而是呢主跟他们同在。啊，主跟他们同去。当主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信而归主的人就越来越多。啊，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越来越多。这里边我们看主与他们同在是什么意思呢？主与他们同在呢，也可以翻作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主的手，啊，主的手参与他们的工作。啊，不是人手在那边建造，而是神的手在那边建造。甚至呢，神有应许，耶稣有应许，你们出去传福音，必有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当福音最初传到很荒凉的地方，很偏僻的地方，很有需要的，很困苦的地方，通常神的手在那边的工作非常强。神要借着你来让你和那地方的人都看到有神迹随着他证实你所传的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正如圣经所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好，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所以呢，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一定要有主与同在，就是说主同意这件事情是在主的旨意当中的。好，主与你同在，主的手参与你的建造，那么这个建造就是能够影响人的，啊，影响更多的人来归向主。因此呢，我们相信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是神的心意。啊，传福音肯定是神的心意，神就有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我们传的道。而神呢，也一面呢打开人的心窍，让人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神也一面在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的心里边工作，啊，圣灵去工作，触摸他们的心，只是我们是一个管道。所以神一面打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神的话语，他们就能够呢真正的来信主了。这边说信而归主的人，啊，信而归主的人。什么叫信而归主的人呢？这个信是你啊，我相信有神。归呢是说你回转归向神。好，归是回转归向，是属主了，属有所属，归给谁，属于谁了啊。所以这个归的这个这个词，它的那个分量呢是很重的哈。因为有的人信了，你说他信没信？他说信了，但是他归不归没归主？内心他可能是停留在头脑中，啊，那个信可能是在理论上，可能是在头脑中，但他的心还没有真正的归向主。啊，心没有真正归向。所以那天磐石会哈，我们请那个讲员，他讲有一点，他说很多时候人是停留在头脑中，头脑中的跟心里边的是不一样的。你慢慢去体验，啊，你慢慢去尝试，说你跟神交往的时候是用头脑来交往，还是用心来交往，是不同的。就像你跟人交往是用头脑交往还是用心交往，也是不一样的，对吗？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跟神交往，有的时候我们会自欺欺人，会觉得说我信主了呀，我也参加活动，我也什么啊，但是是头脑中的交往，而不是心的交往。因为神的灵是住在你的心灵深处，而不是停留在你的思想当中。啊，不是停留在你思想当中，是用心。人跟人交往也是要以心相交啊，心与心相碰才叫什么呀，心心相印啊，才叫心心相印。因此我们说神与他们同在，那么信而归主的人呢就越来越多。这里边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真正信主的人，他不仅仅是在头脑中，而且呢是从心里边要归向主，是从心里边回转，从心里边归向主。他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认同，而是实际经历上他真的经历了真有神，确实在我的生命中有不同啊，有改变。所以刚刚过去那个礼拜五，我们有一个我们祷告会啊，华语的祷告会，来了两个中国的弟兄。我们祷告了之后，就大家做见证分享。我就问他说：“你一直来教会啊，你有什么改变？你自己觉得有什么不同吗？”因为他很辛苦，你知道吗？他住得很远啊，他要骑脚踏车一个多小时才能到那个家庭小组，但是他每一次家庭小组都不忘记的，都要去，只要他能去，所以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因此我说是什么吸引你？ 你为什么一直坚持来教会呢？他说，我确实感觉到我有改变，我不同了。所以以前呢，净想一些不好的事情，净发愁，现在呢，就觉得很喜乐啊，心里边很平安。你看到他天天咧个嘴啊，一直在笑的啊，从头到尾一直在笑。因此我们说，一个真正归向主的人呢，他自己就会知道真的不同，有改变啊，生命有改变啊，经历上的也不同了。所以呢，信而归主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不仅仅是停留在头脑中信，知识上明白啊，道理上明白，而是要从心里边来相信啊，从心里边来归向，用心来跟神相处啊，不是呢说哎，你给我什么好处，你能帮我做什么啊，你给我好处我就跟你，你不跟我好处我不跟你来往了，一刀两断啊，一刀两断。所以呢，人往往是功利心非常强，包括信主啊，很多信主是功利心驱使的。没有关系，一开始信的时候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才来信，对吗？有的人是生病了，有的人有事情，有的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如果不借着这些事，我们谁也不会来认识主，不会来找主。但是你来了之后，你就知道不仅仅是让神帮你解决这一点点你的需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神要改变你的内心，改变你的生命，让你整个的人活着的时候质量发生变化啊，是质发生变化，而不是量的变化，是本质的变化。这样呢，我们在神面前就真的是回转了啊，真的是信而归主的人了。所以当初呢，有神与他们同在，那么信而归主的人呢就越来越多啊，信而归主的人越来越多。第四，跟大家分享的是履行宣教使命，差派呢适当人选。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听见了那个安提阿的教会有人信主，也已经传给非犹太人了，所以他们听见这件事，他们就想呢去看看怎么样，他们就要打发一个人，派谁去，派谁去很重要啊，派谁去很重要。所以他们就选了巴拿巴。巴拿巴是什么意思呢？是劝慰子的意思。所以巴拿巴的特点呢，是善于什么呀，劝勉安慰啊，这是他的特点。这个人呢，他的特点是善于劝勉人，安慰人，所以呢教会选择他去做这个工作。劝勉人，安慰人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恩赐啊，是非常难得的恩赐，是非常帮助人造就人的恩赐。所以巴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劝慰子，是一个能够劝勉人帮助人的一个人啊。所以教会呢就派遣了巴拿巴。教会派遣巴拿巴的主要目的是要证实外邦人对福音的接受，让巴拿巴去看一下那边是不是真正外邦人接受了福音，是不是真的是出于神要把福音也给非犹太人，他们去考察一下。而巴拿巴呢也是居比路人，也是塞浦路斯那一带的，所以呢他也对那一带呢也非常熟悉。我们是说你熟悉那个地方，你又是那个地方的人，你到那个地方去宣教就更加容易，对吗？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还是愿意聚在一起啊，这个也难免的，因为大家熟了嘛，所以聚到一起没有关系。因此我们说，但是呢我们你一直聚在一起啊，你不能向外扩展了，你还是很，我发现很多中国人到了新加坡仍然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啊，他还是在中国的习惯方式思维做事啊。可是有的时候你需要向外拓展，你需要跟新加坡人接触，那你才能够了解人，才能够融入到这个社会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小团体来接触，另外呢你有的时候也需要呢扩散出去来了解。所以我因为很多中国人说，哎，你为什么不到一个中国人的教会去服侍，你来了新加坡一头就扎进了新加坡人的教会当中。有的人这样讲我啊，我说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装备了，让我接触新加坡人，学习新加坡人的东西。可是在学的时候也是不容易，你知道吗？也有文化的冲击啊，也有习惯上的不同。但是呢神这样装备的时候，就是你跟新加坡人多接触，你才知道我们有什么不同啊，这样你再回头去帮助人来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地方。所以相信神的美意啊是很大的。因此呢他们派了熟悉那个地方的巴拿巴去，而且巴拿巴他的心胸是非常宽广，气度呢也是非常恢宏，所以他是一个心胸很宽广能够接纳别人的人。 所以教会事工无论做什么事工，让谁来做是很重要的。所以每一个部门大家都参与服事，我们也要看那个人适合这一项服事吗？啊，每一个人要当那一个部门的领袖，或者当一个家庭小组的组长、副组长，我们也要看他适合吗？所以这个人选呢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慎重的。那么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得见神恩欢喜，劝人立志靠主。当巴拿巴到了安提阿之后，他看见安提阿的教会非常蒙神的恩典。他看见安提阿教会蒙神的恩典，他是不高兴还是高兴啊？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他非常高兴。所以呢他就当时呢就劝勉他们啊，要立志悔改，要真正的呢归向主。所以这个巴拿巴呀，他到了那边看见神的恩就欢喜，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真实蒙恩得救的人当有的数字啊。越多人信主我们越高兴是吗？不是怕人家来分享的，哎，我们这件事儿不让人家知道吧，啊，福音就我们几个信就好了，啊，不要传给别人了，不要跟人家说啊，福音不是这样的。所以呢看到更多的人蒙恩得救，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理当欢喜快乐。我们盼望呢越多人信主越好，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而是让那个人也得到神的恩典是吗？不是我们要得好处，我们没有从任何一个让他信主的人身上要得好处，而是说我已经得了神的恩典，愿意让你也得到，我们看到你信了我们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边有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是失羊的比喻，羊丢了然后去找，费尽苦心去找。第二个比喻是失钱的比喻，钱丢了啊，费尽苦心去找。第三个比喻是人丢了，浪子啊，离家出走，所以爸爸呢也是日夜盼他回来，盼到眼睛都要失明了啊。所以这三个比喻呢说明同一件事情，说明什么事呢？在这个三个比喻的叙述过程中啊，每一个比喻讲完都加了一句话，就说当一个罪人悔改，天上啊也要这样欢喜快乐了。第二个比喻讲完说当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欢喜快乐了。第三个比喻讲完，浪子回头了，他大哥反而生气啊，他看见浪子蒙了他父亲的恩典，被他父亲接纳，他不高兴了啊，他反而生气。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看见他怎么还来信了呢，他那样的还能信主啊？所以你就不高兴了，你觉得他不配蒙神的恩典是吗？因此呢浪子的比喻之后，圣经也加了一句描述说我们理当这样欢喜快乐啊。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三个比喻都说明同样的问题，一个罪人悔改，一个罪人得了救恩啊，我们在天上在地上啊，从神从人从神的使者的角度，我们都应当呢欢喜快乐啊，都应当靠着主欢喜快乐。这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啊，一个真实蒙恩得救的人是喜欢别人也蒙恩。如果你对别人不蒙恩，你无动于衷，你眼看着那个人往死亡里边去，眼看那个人在罪恶当中，眼看那个人要下地狱了，你无动于衷，说明你的心太硬了，好，你的心太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鼓励大家传福音，带家人带朋友带什么，是因为说他蒙恩是我非常高兴啊，我非常高兴，因为呢他也得了神的恩典。第二，他看见那些人蒙恩之后就很高兴，然后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劝勉他们啊，就劝勉众人。什么叫劝勉呢？劝勉包含鼓励、安慰、提升，甚至是恳求啊，说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做啊，你们要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劝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巴拿巴是劝慰子对吗？啊，巴拿巴的名字是劝慰子，那么他有这个劝勉的恩赐啊，所以他看到众人蒙恩得救，他非常高兴，他马上呢就劝勉众人。我们说呀，当一个人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当你要帮助一个人，说明你比他高是吗？你看到的他没看到，你做到的他没做到，你要帮助他。可是你用什么方法帮助他最有效呢？啊，你用什么方法帮助他最有效呢？通常啊，如果你批评他啊，批评他，斥责他，还是说用一些很 很硬的方式来帮助他，效果好不好啊？效果不好，甚至会反效果，好，甚至会反效果。所以心理学家呢做过一个试验，做过一个什么试验呢？他们对行为好的动物呢就奖赏，对那个行为不好的动物呢就惩罚，好，在那个小动物上面进行试验。他们发现呢，受到奖赏的动物啊，他们学习新事物的速度非常快，而且他们的持久力也长，耐久，学东西又快。那个受到惩罚的动物呢正好相反，啊，他受到惩罚了，你再让他学新东西他更加慢，啊，他也不能持久。这个是心理学家呢所做的一个试验。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需要改进需要更正的地方。当你更正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都不喜欢别人指责，都不喜欢被人家指责，对不对？几乎所有的人都害怕被人家指责，好，也不喜欢呢被人家指责。所以有一个例子给大家，在工地上建筑的工人，他们一定要戴安全帽，对不对？可是呢，有的工人就是不喜欢戴，嫌麻烦啦，嫌热啦，嫌什么啊，他不要戴这个安全帽。那他的管工到工地上视察啊，发现他们不戴安全帽，就训斥他们，命令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戴，为什么不戴呢？啊，这是命令，必须要戴的。所以他这种方法好不好呢？当他走了，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些人乖乖的把帽子戴上了，等他走了之后，马上帽子就摘下来，啊，只是做给他看，不起作用的了，啊，一时的，啊，他走了之后，那些人又把帽子摘下来了。可是呢，他换了方法，这个管工换了方法。当他来到工地上看到他们没戴安全帽，他就用非常好的语气就说，为什么不戴安全帽啊？是不是戴了不舒服啊？啊，是不是安全帽的尺寸大小不对啊？是不是那个需要调整适合你的安全帽？好，是不是大小不对？是不是戴了不舒服？然后他就提醒，戴安全帽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好，是对你自身的这个生命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求你们把安全帽戴上。所以当他用这样的方法语气的时候，这些工人戴不戴安全帽啊？很快都戴了，啊，都把安全帽戴上了。所以这个他们叫耶路撒冷的教会选了巴拿巴这个劝慰子去到外邦人那边，本身文化上有很大的不同，好，习惯上不同，甚至心里边也有一些个隔阂。可是这个劝慰子到那边了，好，他就采用了劝勉的方法，鼓励的方法。实际上我们教育孩子也是一样，我们那天谈到说教育孩子的方法要一直要改进，你用他小的时候的方法教育他现在已经长大的人了，已经不适用了。小的时候你打还能打住啊，大的时候你再打打不住了，他反而回过来打你，你知道吗？你对他实行暴力长了哈，他也是有暴力倾向的人，啊，他也成了有暴力倾向的。因此我们说，批评人呢，不但不能够改变事实，反而呢会招致那个人的不开心，甚至恨你啊，一些反方向了。啊，反效果的方法。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求神给我们智慧，帮助人的时候是用劝勉的方法，啊，用劝勉的方法来使他呢真的是被提升，鼓励他，安慰他，提升他，啊，用劝勉的方法，口气上啊各个方面都是我们呢需要学习的。其实很多时候人的才干呢区别不是很大，人的态度区别很大。有一本书叫做《态度决定高度》，当你的态度不好，你的高度肯定不会多高，啊，一个人态度好，他没有多大的才能，可是他就是态度好，啊，人家就是喜欢用态度好的人嘛，啊，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啊，让我们的态度是好的，那么老板可能就提升你了，啊，那么你的老板也会因着你的改变，他也会改变，啊，这样，所以说尽量不要批评、责怪、指责、抱怨，而是用劝慰的方法。好，用劝慰的方法。这是巴拿巴他到外邦第一站，到第一站的教会和外邦人的教会去宣教的时候，他所采用的方法非常成功。所以他呢采用劝勉众人的方法，而告诉众人呢要立定心志，啊，立定心志。什么叫立定心志呢？就是你心里边要决志，啊，心里边要决志，心里边要拿定主意，要决志信主， 好，要决志信主，要从心里边呢拿定主意，决定了我真的是相信了，而且又加一句恒久靠主啊，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不是信一下子就玩一玩而已啊，很开心了就算了，而是要长久的。通常我们说一个人信主，我们会问他，你真的是从心里愿意接受愿意相信，而且洗礼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你是不是一生一世跟随主啊，一生一世是要恒久的靠主。这也是巴拿巴来到安提阿的教会向他们所宣传的啊，说你们要立定心志，要恒久靠主。恒久靠主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要持久的继续不断的住在主的里面啊，恒久靠主是说你要持久的继续不断的住在主的里面。就像我们说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说你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葡萄树如果枝子如果藏在葡萄树上，那人就多结果子啊，就是藏在主里面的意思。恒久靠主啊，就是说你要持久的不断的继续的藏在主的里面。所以信了主是一生一世的事情，而且是永生的事啊，是永远的事情，是不能间断的。还有的人我高兴就来教会，不高兴我就不来啊，不高兴甚至跑去拜拜了啊，去庙上看一看。所以呢这是不行的啊，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巴拿巴劝慰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这些非犹太的基督徒，你们要立定心志，长久靠主。这是福音呢初传的时候当时那个情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着传福音的使命，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学习突破我们的局限啊，接纳呢与我们不同的人。当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志向，不仅仅是我跟随主，我还要立定心志，把我自己奉献了啊，奉献给主，然后呢让更多的人因着我来归向主啊，这个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所立定的心志，就是我们立志要跟随主，把自己呢也献上给主。这个是初期教会的人能够突破。神也今天再一次告诉我们，福音得以广传是有人一直在做突破啊，福音才能够呢被广传出去。盼望神啊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把传福音当作是自己的责任啊，自己的义务，而且呢要突破一切不适应的啊，文化的不同，习惯的不同，你要先接纳他那个人。不是我们改好了神才要我们是吗？哦，神是按照我们的原样就爱我们的。我们知道神这么爱我们，我们才愿意改变，也才愿意被改变。所以当你去传福音，当你接触人的时候，先接纳那个人，不要等他改了你才接纳，等他改了不需要你接纳了是吗？先接纳他原样，他就是那个样子，我爱他了，我接纳他了，然后呢帮助他慢慢慢慢的来改变啊，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啊，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的责任。所以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教会不是说我们自己来享受就可以了，而是我们要一直灌输这个想法啊，这一直要宣传这个思想，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啊，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无论你在自己家在邻里，还是你去外国宣教。而且宣传福音不仅仅是几个全时间的人的责任啊，不仅仅是牧师长老啊，教会领袖是你们的工作，你们就做吧啊，不是我的事情。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啊，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只有这样呢，福音才能够从耶路撒冷一点一点的呢被传出去啊，才能够最后呢传到呢世界各地啊，就像这个图案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理想。所以盼望我们滨海磐石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基地啊，滨海磐石是一个传福音的基地，从这个地方福音要向外扩展啊，福音要向外扩展，然后呢从滨海磐石到全新加坡，到世界各地啊，到世界各地。盼望神祝福我们的事工，也祝福我们每一个愿意跟随他，愿意献上自己啊，摆上自己为传福音的事工，让更多的人借着你来到神的面前， 蒙恩。好了，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今天神再一次向我们发出呼召，他说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初期教会的门徒，他们因着受逼迫而被迫分散到各地，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不要呢拘泥在这个好的环境中自己享受，而是要有这样一个心智，说我要突破我的局限啊，突破周围的局限，要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我要把自己献上给主，不仅仅是我一生一世来跟随主，而且呢我要把自己献上啊，献上完全的来归给主。我们先一同来敬拜，我们先来一同敬拜。 让我们站起来，让我们来唱这首歌。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的献给你。哈利路亚，用将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你的话在我心，使我脚步不偏离，领我走这人生的路。你的爱在我心，必与我同行，将我的手走下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偏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 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 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是的，我很喜欢这首歌。神今天要使用我们，他要差遣我们，让我们出去传福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福音的使者，每一个人都成为宣教士。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器皿，让我们都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今天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他说你是精兵，你是战士，神要差遣你上战场，要打那美好的胜仗，要把你的家人、你的邻居、你的亲戚朋友，甚至到世界各地传福音，也要对你周围外国来的人传福音。今天神把这个福音的使命交在我们的手里，就像当初他升天之前给门徒的大使命一样，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来回应他的呼召，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神的战士，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你说我愿意成为福音的使者，那么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我相信当你一愿意的时候，神也要加力量给你，使你能够有这个传福音的能力、传福音的恩赐、传福音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的呼召要特别为这个传福音的使者来献上祷告。当我们在唱这首诗的时候，你有心要传福音，要神来使用你的话，你就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 你的话在我心，使我脚步不偏离，领我走这人生的路。 哈利路亚。 我的爱在我心，必与我同行，牵我的手走下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偏离。主啊，我 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哦，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偏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偏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伸出我们的手来，伸出我们的手来求神支取向神支取力量。我们后边的弟兄姐妹也伸出手来，我们求神来赐能力给我们，求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在我们身上。我们来伸出我们的手，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个信息再一次的激发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愿意把自己摆上，再次愿意坚定跟随你的脚步。主啊，再次愿意把自己作为器皿来献在你的面前。主耶稣，今天走到前面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我相信在后边站座位上站着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有这样的心智。耶稣基督，求你继续的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被你使用，被你大大的使用，借着我们成为福音的出口，借着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同在，甚至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每一个人，证实你自己的道。主耶稣，我们相信当我们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必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突破一切的环境，突破一切的限制。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相信你所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的收获是丰丰满满的。你派我们每一个人到工厂上去收割庄稼的时候，因为你说做工的人太少了，庄稼太多了，需要收割了。耶稣基督，今天你差遣我们，你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福音的使者。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耶稣，谢谢主耶稣触摸我们的心，带动我们传福音的脚步。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使用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